汉书卷69，赵充国新庆纪传第39。赵充国字翁孙，陇西上归人也，后徙金城灵居，始为纪事，以六郡良家子，善骑射，捕羽林，为人陈勇，有大略，少好将帅之节，而学兵法，通知四仪事。武帝时，以假司马从二师将军及匈奴，大为卢所为。汉军伐时数日，死伤者多。充国乃与壮士百余人溃为陷阵，二师引兵随之，遂得解。身披20余疮，二师奏状，诏征充国一行在所。武帝亲见视其疮，皆叹之，拜为中郎兼车骑将军长史。昭帝时，武都低人反，充国以大将军护军都尉，将兵击定之，遣中郎将，将屯上谷，还为水衡都尉，击匈奴，获四齐王，擢为后将军，兼水衡如故。与大将军霍光定策尊立宣帝，封营平侯。本始中为蒲类将军，征匈奴，斩虏数百级，还为后将军少府。匈奴大发10余万骑，南傍塞，至伏羲庐山，欲入为寇。王者提除渠塘，降汉言之，遣充国将40000骑屯原边9郡。单于闻之，隐去。是时，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，先连豪言愿10渡黄水北，逐民所部田楚畜牧。安国以闻，充国和安国奉使不敬。事后羌人傍原前沿，抵冒渡黄水，郡县不能进。元康3年，先连遂与诸羌种豪200余人解仇交至蒙祖，上闻之，以问充国，对曰：羌人所以易帜者，以其种自有豪，朔相攻击，事不一也。往30余岁，西羌反时，亦先解仇合约，攻灵居，与汉相聚，5-6年乃定。至征和5年，先连豪、封坚等通使匈奴，匈奴使人至小月之，撰告诸羌曰：汉二师将军众10余万人降匈奴，羌人为汉室苦，张掖9泉本我地，地肥美，可供积居之，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，非一事也。见者匈奴困于西方，闻乌桓来保塞，恐兵复从东方起，朔时使欲离微虚诸国，设以子女雕求，欲举解之，其计不合，以匈奴更遣使至羌中，道从沙阴地出延泽，过长坑，入穷水塞，南抵蜀国，与先连相执，臣恐羌变未止此，且复结连他种，以及未然为之备。后月余，羌侯郎和 果遣使至匈奴借兵，欲击鄯善、敦煌以绝汉道。冲国以为狼和小月之种，在阳关西南，是不能独造此计。以匈奴使以至羌中，先连喊开，乃解愁作曰：“到秋马肥，便必起矣。”以遣使者行边兵欲违背，赤士诸羌无令解愁，以发掘其谋。于是梁府复白遣，一取安国行事诸羌分别善恶。安国至，召先连诸豪三十余人，以游劫侠皆斩之，纵兵击其种人，斩首千余级。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恐怒，无所信向，遂劫掠小种，背叛范塞，攻成邑，杀长吏。安国以冀都尉将计三千屯备羌，至阁门为虏所击，失王车重兵器甚重。安国引还至灵居以闻，是岁神阙元年春也，时冲国年七十余，上老之，使御史大夫秉吉问谁可降者，冲国对曰：“吾与于老臣者矣。”上遣问焉曰：“将军夺羌虏何如？当用几人？”冲国曰：“百闻不如一见，兵难摇夺，臣愿驰至金城，图上方略。然羌戎小夷，逆天背叛，灭亡不久，愿陛下遗嘱老臣，勿以为忧。”上笑曰：“诺。”冲国至金城，许兵满万计，欲渡河，恐为虏所遮，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。渡者迎阵，会明毕，遂以次进渡。虏数十百骑来，出入军旁。冲国曰：“吾士马心倦，不可驰逐，此皆消计难治，又恐其为诱兵也。击虏以殄灭为期，小利不足贪，令军勿击，遣计后四望峡中，无虏，夜引兵上至洛都，召诸校司马，谓曰：‘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。’使虏发数千人守渡四望峡中，兵岂得入哉？冲国常以远斥后为务，行必为战备，止必兼营壁，犹能持重，爱士卒，先计而后战。遂西至西部都尉府，日享军事，是皆欲为用。鲁硕挑战，冲国坚守，不得牲口。言羌豪相属则曰：‘欲汝无反，今天子遣赵将军来，年八九十矣，善为兵，今请欲一斗而死，可得也？’冲国子右曹中郎将昂将七门赐妃，与林孤儿胡月季为之兵至灵居，鲁病出绝转道。昂以闻有诏将八校尉与萧纪都尉、金城太守和书捕山间鲁通转道金渡。初， 喊开豪弥当儿，使弟雕库来告都尉曰：“先连欲反，后数日国反。”雕库种人颇在先连中，都尉即留雕库为质。冲国以为无罪，乃遣归告种豪。大病诸有罪者，明白自别，无取并灭。天子告诸羌人，犯法者能相补斩除罪。斩大豪有罪者一人，赐钱40万，中豪15万，下豪2万，大男3000，女子及老小1000钱，又以其所补妻子财物尽与之。冲国既欲以威信招降喊开及劫掠者，解散鲁谋，邀集乃击之。时上已发三府太常图持行，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才官，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济事羌济，与武威张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，合6万人矣。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：“郡兵皆屯备南山，北边空虚，势不可久，或约至秋冬乃进兵。此鲁在境外之侧，今鲁朝夕为寇，土地寒苦，汗马不耐冬，屯兵在武威张掖酒泉万计以上，皆多雷兽，可一马食，以7月上旬及30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，合击喊开在仙水上者，鲁以畜产为命，令皆离散，兵急分出，虽不能尽诛，但夺其畜产，掳其妻子，复引兵还。东复击之，大兵仍出，鲁必阵坏。天子下其书冲国，令与校尉以下吏士指羌事者博弈。冲国及长史董通年以为：“吾贤欲轻引万计，分为两道出张掖，回远千里，以一马自驮赴30日食，为米2斛4斗，麦8斛，又有1装兵器，难以追逐，勤劳而至，鲁必伤军进退，稍隐去，逐水草入山林，随而深入，鲁即据前险守后恶，以绝粮道，必有伤恶之忧，为夷狄笑，千载不可复。而吾贤以为可夺其畜产，掳其妻子，此待空言，非志计也。”有武威县张掖日乐皆当北塞，有通古水草，臣恐匈奴与羌有谋，且欲大入，幸能邀渡张掖酒泉以绝西域，其郡兵犹不可发。先连守为叛逆，他种劫掠，故臣于策，欲捐喊开暗昧之过，隐而误张，先行先连之诛以震动之，以悔过反善，因赦其罪，选择良吏知其俗者，抚寻何及，此全师保胜安边之策。天子下其书，公卿议者咸以为先连兵胜，而复喊开之助，不先破喊开， 则先廉未可图也。上乃拜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，即拜酒泉太守武贤为破枪将军，赐玺书加纳其策，以书敕让充国曰：皇帝问后将军甚苦铺路，将军既欲至正月乃击罕羌，羌人当获卖，以还其妻子，精兵万人欲为酒泉敦煌寇，边兵少，民守堡不得田作，今张掖以东粟担百余，除稿数数十，运输并起，百姓烦扰，将军将万余之众，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力争其处时，欲至冬，鲁皆当蓄食，多藏匿山中以险阻，将军恃寒，手足君主宁有利哉？将军不念中国之费，欲以岁数而胜威，将军谁不乐此者？今召破羌将军武贤，将兵6100人，敦煌太守快将2000人，长水校尉富昌，酒泉后奉氏将若月之兵4000人，吴律12000人，即30日时，以7月22日击罕羌，入仙水北勾连上，去酒泉800里，去将军可1200里，将军其引兵便到西并进，虽不相及，使鲁闻东方北方兵并来，分散其心意，离其党羽，虽不能殄灭，当有瓦解者。以赵中郎将昂将胡越赐飞射士步兵2校，亦将军兵。今五星出东方，中国大利，蛮夷大败，太白出高，用兵深入敢战者急，伏敢战者凶，将军集装，因天时诸不易，万下必全，勿复有疑。充国既得让，以为将任兵在外，便宜有守，以安国家，乃上书谢罪，因陈兵利害，曰：臣妾见冀都尉安国前幸赐书，则羌人可使使罕，预告以大军当至，罕不诛罕，以解其谋，恩则甚厚，非臣下所能及。臣独思美陛下圣德志计无已，故遣开壕雕库，选天子至德，罕开之属皆闻之明诏。今先连羌杨玉将计4000，及简拱计5000，祖食山木，后便为寇。罕羌未有所犯，今至先连先击罕，是有罪诸无辜，其一难就两害，诚非陛下本计也。臣闻兵法，攻不足者守有余，又曰善战者治人，不治于人。今罕羌欲为敦煌酒泉寇，赤兵马练战士，以虚其志，作得制敌之术，以逸击劳，取胜之道也。今恐二郡兵少，不足以守，而发之行功，是制鲁之术，而从为鲁所制之道， 陈馀以为不变。先连羌鲁欲为背叛，故与喊开解仇结约，然其私心不能无恐汉兵至，而喊开背之也。陈馀以为其计常欲先赴喊开之急，以兼其约，先击喊羌，先连必助之。今鲁马肥，粮食方饶，击之恐不能伤害，是使先连得失德于喊羌，兼其约，和其党。鲁交兼党和，精兵20000余人，破邪诸小种，附着者稍众，莫须之属不轻得离也。如是鲁兵进多，诸之用力数倍，臣恐国家忧累，由10年数不2-3岁而已。臣得蒙天子厚恩，父子俱为显烈，臣位至上卿，爵为列侯，犬马之齿76，为明诏填沟壑，死骨不朽，无所顾念。独似为兵利害，至熟悉也。于臣之计，先诛先连矣，则喊开之属不凡兵而服矣。先连以诛而喊开不服，设正月击之，得计之理，诱其实也。以今进兵，诚不见其利，为陛下裁察。6月戊申奏，7月甲寅，喜书报从冲国寄焉。冲国引兵至先连在所，鲁久屯聚，谢池望见大军，弃军众，欲渡黄水，到鄂峡，冲国徐行驱之，或曰逐利行驰。冲国曰：“此穷寇不可破也，缓之则走不顾，急之则缓至死。”诸校皆曰：“善。”鲁覆水溺死者数百，降及斩首500余人，鲁马牛羊10万余头，车4000余辆，兵至罕地，令军无凡聚落，除木田中。罕羌闻之，喜曰：“汉果不击我矣。”豪迷望使人来言，愿得还复故地。冲国以闻，未报，迷望来自归。冲国赐饮食，遣还御种人，护军以下皆正之，曰：“此反鲁，不可擅遣。”冲国曰：“诸军但欲辨闻自营，非为公家中计也。”与未足，喜书报，令弥望以熟论。后韩竟不凡兵而下。其秋，冲国病，上赐书曰：“至召后将军，闻苦脚径寒泄，将军年老家疾，一朝之变不可会，朕甚忧之。今召破羌将军一屯所，为将军父，即因天时大利，力士锐气，以12月即先连羌，即集聚留屯无行，独遣破羌强弩将军，使羌降者10000余人矣。冲国夺其弊坏，欲罢纪兵屯田，以待其弊。作奏未上，会得进兵喜书。中郎将昂惧，使客见冲国曰：“ 成令兵出，破军杀将以清国家，将军守之可也。即利与病又何足争？一旦不合上意，遣绣衣来责将军，将军之身不能自保，和国家之安。冲国叹曰：“是何言之不忠也？本用无言，羌鲁得志士也。王者举可先行羌者，吾举新武贤。丞相御史傅白浅一取安国，竟举败羌。今城黄忠古湖八前，吾为耿忠城，敌200万虎骨，羌人不敢动矣。耿忠城请敌100万虎，乃得40万虎耳。一渠在使，且废其半。失此二策，羌人固敢违逆。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，事既然矣。今兵久不绝，似宜促有动摇，相因而起，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，羌独足忧也。无故以死守之，明主可谓忠言。遂上屯田奏曰：“臣闻兵者，所以明德除害也，故举德于外，则福生于内，不可不慎。臣所将力士马牛食，月用粮谷199630斛，盐1693斛，交稿252286担，难久不解，徭役不息，又恐他夷促有不虞之变，相因并起，为明主忧，诚非速定妙胜之策。且羌鲁亦已既破，难用兵遂也，故臣愚以为击之不便。既夺临羌，东至阁门，羌鲁固田及公田，民所未垦，可2000顷以上，其间游艇多败坏者。臣前不士入山，伐材木大小60000余枚，皆在水次，愿罢纪兵，留持行应募，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力士私从者，合凡12810人，用谷与27363斛，盐308斛，分屯要害处，兵解槽下，善乡亭，浚沟渠，至黄峡以西道桥70所，令可至仙水左右。田氏出，富人20亩，至4月草生，法郡计及蜀国胡计抗建各千，翠马12，旧草，为田者游兵，以冲入金城郡，亦积蓄省大费。今大司农所转谷至者，足之1000人一岁时。今上田处及弃用布，为陛下采许。上报曰：“皇帝问后将军，言欲罢纪兵1000人留田，即如将军之计，鲁当何时伏诛，兵当何时得决，孰计其变，复奏。”冲国上状曰：“臣闻帝王之兵以权取胜，是以贵谋而见战，战而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，故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 蛮夷习俗虽疏于礼义之国，然其欲避害旧例，爱亲戚为死亡一也。今鲁王其美地建草，愁于寄托远遁，骨肉离心，人有叛志，而明主班师罢兵，万人流田，顺天时，因地利，以待可胜之鲁，虽未及伏孤，兵绝可击越而望。羌鲁瓦解，前后降者晚700余人，即受言去者凡70倍，此作之解羌鲁之惧也。臣谨条不出兵流田，便宜12市，步兵9校，力士1000人，留屯以为5倍，因田治谷，威德并行一也。又因排折羌鲁，令不得归肥饶之地，贫迫其众，以成羌鲁相叛之见二也。居民得并田作，不失农业三也。军马一月之时，夺之田氏1岁，把骑兵以省大费四也。至春，省甲士卒，寻河黄草谷至临羌，以示羌鲁，扬威武，传世折冲之具无也。以闲暇时下所伐财，善至游亭，冲入金城六也。兵出，成威侥幸，不出令反叛之鲁窜于风寒之地，离双鹿极易逐堕之患，作得必胜之道七也。吾经足远追死伤之害八也。内不损威武之众，外不令鲁得成见之势久也。又无惊动河南大开小开，使生他变之忧时也。至黄峡中道桥，令可至仙水以至西域，深威千里，从枕席上过失11也。大费既省，摇役玉溪，以借不虞12也。留屯田得12变，出兵失12例。臣冲国才下，犬马齿衰，不识长策，唯明诏伯祥公卿一臣采责。赏赋赐报曰：皇帝问后将军，言12变闻之，鲁虽未伏诛，兵绝可击越而望，击越而望者，为今东也，为何时也？将军独不济，鲁文兵颇霸，且丁壮相聚，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，复杀掠人民，将何以止之？有大开小开前言曰：我告汉军先连所在，兵不往击，久留得吾小5年时，不分别人而并击我，其意常恐，今兵不出，得吾变声与先连为一，将军熟记复奏。冲国奏曰：臣闻兵以计为本，故多算胜少算，先连羌精兵今余不过7000-8000人，失地远客，分散机动，喊开莫虚，又颇暴掠其羸弱畜产，叛还者不绝，皆闻天子明令相捕斩之赏。臣愚以为鲁破坏可日月计，远在来春， 故曰兵绝可击越而望。且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1500余里，城塞列岁，有立足数千人，鲁朔大众攻之而不能害。金流布氏万人屯田，地势平易，躲高山远望之便，不屈相保，为嵌垒木桥，教连不绝，便兵弩赤斗具，烽火性通，士及并立，以逸待劳，兵之利者也。臣愚以为屯田内有无费之力，外有守御之备，骑兵虽罢，鲁见万人留田为必秦之惧，其土崩归德一不久矣。从今近三月，鲁马雷兽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中，远涉河山而来围寇。又见屯田之士精兵万人，终不敢复将其累众还归故地，是臣之余计，所以夺鲁，且必瓦解其处，不战而自破之策也。至于鲁小寇道，时杀人民，其缘未可促进，臣闻战不必胜，不苟接任，攻不必取，不苟劳众，常令兵出，虽不能灭先连，但能令鲁绝不为小寇，则出兵可也。及今同事而是作胜之道，从成威之势，往中不见力，空内自疲弊，贬重而自损，非所以是蛮夷也。又大兵一出，还不可复留，黄忠亦未可空，如是徭役复发也。且匈奴不可不备，乌桓不可不忧，今酒转运繁费，卿我不予之用，以但一隅，臣愚以为不便。校尉林仲幸得成威德，奉后壁抚寻众枪，欲以明诏移接相封，虽其前词常曰得无效5年，宜无他心，不足以故出兵，臣妾自为孽，奉诏出塞，引军远击，穷天子之精兵，散车甲于山野，虽无尺寸之功，偷得避嫌之便，而无后救于责，此人臣不忠之力，非明主社稷之福也。臣幸得奋精兵讨不义，久留天诛，罪当万死，陛下宽仁，未忍加诛，令臣硕得熟计，于臣伏计熟甚，不敢避抚越之诛，昧死臣愚，为陛下省察。冲国奏美上，折下公卿一臣。初是冲国记者13，中15，最后18，有诏结前言不便者，皆顿首服。丞相魏相曰：臣愚不习兵士厉害，后将军硕化军策，其言常是，臣任其计可必用也。赏于是报冲国曰：皇帝问后将军，尚书言羌鲁可胜之道，今听将军，将军既善，其上留屯田，即当霸者人马数，将军抢嗣，甚兵士自爱，上以破羌强弩将军，硕言当机， 又用冲国屯田处离散，孔鲁犯之。于是两从其计，召两将军与中郎将昂出击，强弩出，降四千余人，破枪斩首二千级，中郎将昂斩首降者已二千余级，而冲国所降复得五千余人。赵罢兵，独冲国留屯田。明年五月，冲国奏言，羌本可五万人军，凡斩首七千六百级，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，逆河黄饥饿死者五六千人，定计遗托与简拱黄堤俱亡者不过四千人，羌弥望等自诡必得，请罢屯兵。奏可，冲国振旅而还。所善好兴次迎说冲国曰：众人皆以破羌强弩出击，多斩首获降，鲁已破坏，然有使者以为鲁氏穷困，兵虽不出，必自服矣。将军即献，以归功于二将军出击，非愚臣所及。如此，将军既未失也。冲国曰：吾年老矣，爵位已及，岂贤伐一时事，以其明主哉？兵是国之大事，当为后法，老臣不以余命一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，猝死谁当复言之者？足以其意对，赏然其计，罢遣新武贤归酒泉太守官，冲国复为后将军卫尉。其秋，羌若连离流居种尼库共斩先连大侯尤非杨玉守，及诸侯地泽杨雕梁尼弥望，皆率简拱黄堤之属四千余人降汉，封若连地泽二人为率众王，离流居种二人为侯，尼库为君，杨雕为严兵侯，梁尼为君，弥望为献牛君，出至金城蜀国，以楚降羌。赵举可护羌校尉者，使冲国病，四府举新武贤小弟汤。冲国具起奏，倘十九不可点蛮夷，不如汤兄临众。使汤以拜受节，有诏更用临众，后临众并免，吴府复举汤。倘朔罪续羌人，羌人反叛，足如冲国之言。初，破羌将军武贤在军中时与中郎将昂宴语，昂道：车骑将军张安世使常不快上，上欲诛之。昂家将以为安世本持陀簪笔，是孝武帝数十年，见位忠谨，宜全度之，安氏用事得免。即冲国还言兵事，武贤罢归故官，深恨，上书告昂谢省忠语，昂作禁止而入至冲国幕府司马中乱屯兵，下吏自杀。冲国起骸骨，赐安车四马，黄金六十斤，罢就地。 朝廷没有肆意大意，常预参兵谋，问筹策焉。年86，甘露二年薨，谥曰壮侯，传子至孙亲，亲上敬武公主，主无子。主教亲良人袭诈有身，名他人子。亲薨，子岑嗣侯，袭为太夫人。岑父母求钱财无以，愤恨相告。岑作妃子冕，国除。元始中，修功臣后，复封充国曾孙吉为营平侯。初，充国以功德与霍光等列，化未央宫。成帝时，西羌常有景，上司将帅之臣追美充国，乃召黄门郎杨雄及充国图画而送之，曰：“明灵为宣，荣有先廉，先廉猖狂，侵汉西疆。汉命虎臣为后将军，整我六师，试讨市镇。既临其欲，欲以威德，有守金宫，谓之福客，请奋其旅，与喊之枪。天子命我从之先扬，营平守节，屡奏封章，料敌制胜，威谋弥抗，遂克西戎，还师于京，鬼方宾服，网友不停。喜周之宣，有方有虎，诗人歌功，乃列于雅。在汉中兴，充国作武，啾啾环环，亦少绝后。充国为后将军，喜杜陵。新武贤自羌军还后七年，复为破羌将军，征乌孙至敦煌，后不出，征未到，病卒。子庆忌至大官。